啊，第二个呢就是名号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祈愿，祈对谁说的？对大万四千法门说的，对无量法门说的。啊，无量法门，大万四千法门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你用那些法门修，要修三匝神奇劫，用这个方法修，一生成就，怎么能比呢？啊，那凭什么呢？凭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四十八愿呢？同学们，对于欧耶大师这三句话一定要记住。啊，我们把它简化，心心即止，是我们用心。啊，持名其实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德号，德号只有六个字，如果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什么？内容是什么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他们所修所学所成就的啊，所弘扬的全在其中，这一句名号都包括了，一个都不漏，这叫祈愿啊。啊，祈愿怎么来的？是阿弥陀佛大愿来的，弥陀大愿呢？啊，四十八愿，我们用很长的时间学习，啊，奠定我们念佛的基础，啊，所以心心即止，持名祈愿，弥陀大愿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。成就了我们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善缘啊，无比殊胜的缘分呢、啊，我们要把它抓住啊，决定不能在这一生空过啊！用这十二个字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时间障缘特别多，障碍你，这一般叫魔障啊。魔障我们要认识，我们不要理会它，把它放下，我们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度过，就成功了啊，也就是真真放得下啊，亲情要放下，傲慢要放下，怀疑要放下，一切障碍里头这三个最严重的啊，有一个放不下就不能成就啊，必须彻底放下啊，亲情放下就是放下贪烦恼，傲慢放下就是放下嗔烦恼，怀疑放下就是放下痴烦恼，贪嗔痴三毒烦恼断了啊，保证我们这一生成就。啊，那么要出轮回，必须要有清正的功夫，啊，或者我们今天讲修正， 你得有修行正果的功夫，你才能超越轮回。啊，你解悟等同化身菩萨的境界也没用处，你还是高流到轮回。这事情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没断，可见得断烦恼难，断习气更难。可是这个法门，你不必断烦恼，你不必去化解习气，无需要，你只要把念头转个弯，专缘阿弥陀佛。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真转过来了，这心里跟阿弥陀佛念念相应。啊，无始劫来烦恼习气自然不见了。这个方法太妙了。理上讲的人啊，佛说过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今天心想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众生心想，我这个自私自利太严重，怎么样把它断掉？我的贪嗔痴很严重，怎么断掉？啊，我的怨恨、嫉妒心很重，如何把它断掉？这个麻烦事情大了，一句阿弥陀佛都把它念光了，这方法多妙！真叫善巧方便，啊，心里头就存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部都念掉，都没有了。啊，自自然然就化解了。方法容易，简单，成功太高。太殊胜了啊！所以遇到这个法门，要知道感恩，太难得了；要知道珍惜，就太不容易了。啊，你遇到了，遇到了，你能信？不简单的啊，信了你能真干，就更难了。名号功德，如果不是深入这部经典，你不知道名号功德。啊，实在苦口婆心的，在这部经上把名号功德讲出来了，讲得非常之多，讲得很深，讲得很广。啊，了解这一句名号功德，我相信你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佛。为什么？谁不想积功累德？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？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方法积功累德，都不如这个方法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方法把八万四千种方法集合起来都比不上它。 那我们为什么不干？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掉呢？啊，古人贤荣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。那这部经上讲，一寸光阴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一寸金不能比啊。啊，我们要去学习啊，在一生当中累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功德，你就用念佛就做到了，真做到了。是念佛堂堂主教人放下身心世界，提起真念，真念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妙理，妙到极处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。啊，无量寿经讲的是妙理，这一句佛号是妙法，让你去落实妙理。啊，相信我们自己有佛性，相信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的密切关系。啊，我们原本是一体，现在还是一体，一体绝对不会化解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发心，决定得佛。现前的价值，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一切时一切处阿弥陀佛名号常常现前，不会忘掉。啊，佛门里头念佛讲是念，是念念念念忘掉了。啊，被妄想取而代之。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念不好？毛病在自己。我们求佛加持。啊，让我们没有生念。啊，能保持这一念。一天当中能保持住不是这个念头，一月当中不是这个念头，我们就有把握了。这是真功夫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我们自己修什么最重要的？忏悔业障啊，无量界到今天，我们是迷而不觉啊，哪能不造业呢？啊，造业要忏悔啊，怎么忏悔？认真努力学习佛法就是忏悔。啊，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统统搞明白了。念头完全改变了，以前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现在知道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现，一切万法就是自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那么就是本尊来讲，忏除业障怎么修？念佛就是忏除业障。真正念佛的人就是生生都在忏悔，生生都消业障。就 佛经上讲，念一生佛号， 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真消业障啊！佛这个话不是比喻，不是妄语，是真实的思想。一句佛号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那我们念佛为什么没有收到效果？我们念佛的心不诚，不诚。我们念佛的时间少，妄想杂念的时间多，所以看不出效果。如果你一念一听佛号，24小时。佛号没有中断，你就会知道念佛的效果。你能够体验出来。真有效啊。所以净宗学人日常生活当中遵守5个科目够了。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印海法师跟我同年，也是老朋友啊，看到我们净宗学会的缘起，他对于这5种行法非常赞叹，最好短很少，容易记得对不深。你要是很多条目很多，记都记不得，怎么做法？要简单，要容易，要能够符合现在人的生活他可以做到的，做不到的不要提。这就是善巧方便，这就是好方法。都说六根净念相继都在其中，这5个科每一个条目都包括教义在里头灵峰大师说得好，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，佛号把你的乱心制服了那么心既然是佛，六根自然习皆是佛，这不是假的。故云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自端者也生佛号，六根自然端正不但六根自然端正，跟诸位说万法自然端正效果呢自然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善是什么？是心是佛，这是善到了基础了，到了顶点了一句佛号是心作佛，作佛的究竟是世心是佛。你看这个法门多么圆满这一部经就够了，不要再搞多了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疑才转依旧奉行一天至少早晚课念2遍， 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。啊，念完一遍之后，念佛。佛号念得越多越好。幸运之名，你做到了，决定得胜了。啊，善念，早晚功课是定课，善念日常生活当中，常常想着阿弥陀佛，常常念着阿弥陀佛，要知道。不念佛就打妄想啊，念佛呢妄想就没有了，妄想是轮回业，你看看不生西方就造轮回业，造轮回业就不能往生西方，这个要想清楚啊。啊，轮回也不能再造了，不打妄想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啊，生活所需够了就好了，啊，没有任何奢求，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啊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没有入这个境界。想入这个境界，我们走特别通道，这特别通道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三个条件打住啊，弥陀经上教给我们智持名号，知识之主，知识保持，我执着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保持阿弥陀佛，让阿弥陀佛帮助我达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佛的名号就像我们所乘的船一样，我要用它到极乐世界，我就不要它了。没有到极乐世界，那这是救命的船，你离开它你堕落了，就三途六道去了。啊，这是救命船呐、啊，决定不可以丢掉啊！过河到彼岸就不要了，我目的达到了。啊，这个是与其他法门不一样的，其他法门呢，一定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统统放下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法门是就是要把南无阿弥陀佛打住，什么都不执着，就执着这一个啊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这一个，就凭这个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个法门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啊！这个法门我们想想我们能行啊，我们可以做得到啊，断烦恼消业障，那我们真难了、啊、太难了啊！这个法门告诉我们，烦恼不要碰，业障不要消啊，只要一心念佛，烦恼跟业障自然没有了。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了，你不再想业障了，你不再想烦恼了啊，业障跟烦恼全被这一句佛号把它消掉了，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能消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给业障啊，这真相信才行，你才能真干，真干就真成就。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圣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比那个十报土他们断无始无明还要来得巧妙。为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三大时期皆是消得了啊，我们真的不需要三大时期，不需要啊。这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无界殊胜，真实的道理了加持我们呢。那他修的，他修的回向给我们，等于就我们修的，这个我们很难相信。现在我们看到量子力学里头，念力就是念力，这个报告里面呢有啊，别人用念力来加持给你，跟你自己念的没有两样，真假的上啊，这个价值特别专注，秘诀就在此地。如果不是全心专注，就加不上啊。那我们知道，这种全心专注啊，阿弥陀佛做到了。我们今天，你感觉到是什么玩意原因呢？我们的心散乱的，阿弥陀佛的心是专注的，我们用心也是专注的。那就很容易感受到他那里法师，我真的接受，越专注接受的信息就越多，就越清楚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我们不但不专注，而且我们是散乱心，所以弥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收到了，收到了不同，收到了等于没收到，那不是没收到，那是我们的心太乱了，我们的心没集中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两句话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多么重要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我们果然做到了，跟阿弥陀佛就通了，他那里法我真的接到了，我这里法他那也接到了，那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这障碍是妄念，障碍是我们的杂念太多啊，我们的心这个心的力量不能集中啊，在我们自己不在外头，阿弥陀佛里面没障碍。啊，这些道理不可通，不可明白，我们就放不下啊，不能把我们的杂乱心放下，就难。搞明白之后就容易了啊，知道跟阿弥陀佛联络的方法了啊。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业障深重，我们当下的一念阿弥陀佛，万德洪明啊，我们现在明白很清楚啊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修行正果，到最后总结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那隋唐时代的古大德，那都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有修有证的、啊，啊，为我们说明。佛号展开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。啊，归纳起来一句佛号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，你常念这句话，把十方三世所说的一切经教通通都念完了。都不离开第一句名号了，你是得多殊胜啊！什么样的经法消不了的业障，这句佛号能消？佛号到底起多大作用？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。啊，你的心信解到什么程度，它就起什么程度的作用。你要不信它，念了不起作用。你有一分信心，就起一分作用；你有十分信心，它就起十分作用。这是真理呀！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是应该要放下。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，是自信的德号，那我们要把它念起来。这就对了。一部经里头有一切经的。啊，一切经里头有这一部经，一切一切一切皆是它通的。啊，所以它从佛心生，极乐世界莲花从佛心生。那么众生的心是缘，因是阿弥陀佛的心。那我们的心是缘。我们心心向往生极乐世界，吃饱吃就长于莲花出来啊！这个莲花的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愿心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缘，因缘和合，果就现前。啊，我们如果退心了，不想学这个法门，学别的，改学别的法门，这个话就枯了，枯萎了。啊，完全改变了，这话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莲池里头，像这种情形，我想也很多。你看，很多发心念佛的，到后来不能往生。确保这的话，他们那些人的话都卸掉了啊，在极乐世界看到这种情形，有生有灭的，有变化的，只有确保持的莲花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其他都是不生不灭，都是永远常住。那为什么其他的不是他们有这个干扰啊，七宝池的莲花是受十方世界往生众生的他们那个念力有没有？有，它就会长生长；没有，它就枯掉了，就卸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强烈的愿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世界一切统统放下。 包括身体，都要放下。啊，身体在这个世间随缘，不要刻意去保养它。啊，刻意求健康反而不健康，你通通放下了，真正健康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相信，念力不可思议。啊，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提出，啊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能改变我们物质。啊，物质最贴近的就是身体，念力可以改正我们身体。啊，那念力最好的念力就是阿弥陀佛。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力来改造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就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。我们要努力做出来给大家看的。啊，我听说有同学身体不好，以后专门念佛，万缘放下，现在身体像年轻人一样。我相信啊，理上讲得通，他真干了，他真放下了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什么都求了，身体反而非常强壮。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业障小了，他的烦恼少了，他智慧显现了。啊，道德提升了。啊，能量在现前起作用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。我们身体不好，确实带着很多病毒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的念头不好，我们的言语行为不好，把我们原本清净健康的细胞演变带了病毒的细胞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记住经上佛说的，境随心转。我们物质的环境，身体，身体随着念头转变。啊，念头清净善良，百病不生。念头里头有自私自利，有是非人我，有名闻利养，有七情五欲，麻烦了，这些都是不善，这些都是毒害。你能把这个病放弃，你怎么会生病？啊，所以学佛人真正遇到生病的时候，万念放下，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生病？每一念阿弥陀佛，所以你会生病。你相信我这句话吗？ 如果真念阿弥陀佛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他怎么会生病？啊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第一善法就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比阿弥陀佛更善的。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别的东西都淘汰掉，你怎么会生病啊？我说这个话道理很深啊，一般人听不懂啊，说我胡说啊，我说真话啊。为什么会生病？没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看真正念阿弥陀佛的人得癌症绝症啊，一两个月就检查并没有了，什么原因？他这两个月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这什么都不念，带着病毒细胞全部都恢复正常。那刘素云居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啊！我举的乡下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啊，他真的诚心，他没有妄念啊，他心里头真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好，其他的事情他全不知道啊。你看他痴痴呆呆的啊，对人谦虚恭敬和蔼啊，满面笑容啊，阿弥陀佛，他念住阿弥陀佛不间断。你问他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还笑眯眯的跟你说阿弥陀佛。你跟他讲多少话，他都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有没有听进去的不知道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赞叹他阿弥陀佛，你骂他侮辱他阿弥陀佛，全阿弥陀佛。那是正觉其用啊。啊，那是古人所说的愚不可及啊，他那种愚，这个愚呆，那是比不上的，什么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啊。他往生，给诸位说，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啊，这个金匮做证明啊。哎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啊。那在他的心目当中，天下本无事啊，一句阿弥陀，这不得了啊，不可思议啊。那是个真正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、啊。什么叫念佛人？那种人才叫念佛人。啊，那种人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人啊，给我们做出念佛的榜样啊。我们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伶俐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念了一辈子未必能往生。他是稳稳当当的，不但往生，十报土上上品往生。啊，他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他；寿命没有到，想往生，佛也来接引他。真自在啊！啊，这种人是人中最了不起的人啊，一般人都把他看清了。净宗的理论就是八个字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凭这个建立净土宗的啊。是心是佛是你自心，你本来是佛。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 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都是实现实佛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你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外面来的未必能求到啊。自性本有，本有哪有不能现前的道理？他为什么不能现？障碍，障碍去掉不就现前了吗？那么去障碍的方法就是实心作佛，这句太重要了。你要常常有作佛的念头啊！我们这边的人养成一个习惯了、啊，这习惯不好啊，不知不觉就想到杂事情去了，妄念就起来了。那为什么不能把事先做佛这个念头提起来？事先做佛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事先是佛，事先做佛。你看，本来是佛，现在我要做佛，这不就相应了吗？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一点都不麻烦了啊。所以我提到了好几遍，上个星期我看那个同学给我一个信息，我看了之后我就很受感动啊，忘了这张东西丢哪去了，记不得了啊。是一个十岁小朋友，念佛往生，十岁啊，信息上说他七岁的时候爸爸学佛嘛，每天都诵经。他问他爸爸念什么经，爸爸说阿弥陀经。什么是阿弥陀经？爸爸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讲给他听，他听了好欢喜，他说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。爸爸告诉他，我不行，要阿弥陀佛带你去自行。那个我怎么找？怎么找阿弥陀佛？爸爸说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。他起来真念，念了三年，往生前一天告诉他爸爸，明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回老家去了。到明天真走了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事先是佛，事先做佛，孩子也行，也能往生啊。那我们今天不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还把这个世间乱七八糟东西放在心上，我们连个小孩都不如啊。这个小孩是来表法的，是来教我们的，给我们做榜样的，坚定我们信心的啊。这个世间生死是假的，不值得留恋的啊。活在这个世界一天干什么？就是劝人念佛，没有别的事情。那除这一段事情什么事都没有，你说你多自在啊，你说你多幸福多快乐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念佛天经是为自己，啊，如果原地众生遇到了，我们一定帮助。帮助他什么？劝他念佛，劝他听经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最好的礼物 就是送念佛机给他，啊，送波经机给他，啊，我们无量寿经这一部经一个小机器，啊，他可以听经，他可以念佛，这是一切礼物当中最珍贵的。啊，告诉他有缘人，我正干，我现在在干呢，希望你也干呢，家亲眷属相亲相爱，一定要告诉他，我们都到极乐世界去才能永远在一起，在这个世界不行，人死了过人到过地方去投胎了，再也遇不到了啊，纵然遇到也不认识，到极乐世界好啊，到极乐世界永远在一起啊，不但跟现在亲人永远在一起，跟过去生生世世的亲人都可以在一起，这是事实，这不是妄想啊，这是真的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了，就是化身菩萨了。化身菩萨的天眼能观遍法界虚空界啊，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。化身菩萨的虚命通，无始劫以来到现在，他通通知道啊，生生世世没有不明了的智慧神通道理，通通显现啊，才能够无障碍的自由自在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自己的身体在极乐世界没离开，可以同时分身无量无边，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供养修复，听经闻法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，没有中断的，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这个机会遇到了，你要不把这个机会抓到，你会后悔呀，那个时候后悔迟了，来不及了啊，你要真有聪明真有智慧，马上把它抓到啊，决定不放松啊，我常讲的分秒必争啊，一分一秒的时间不能让它空过，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，过去多生多劫修持的啊，今天才有这个欢喜心啊，我也常常奉献于大家啊，我自己一点点感想一点心得啊，那就是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是相信是想往生，去不了没把握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，没有达到往生的那个标准啊，没有达到，还有很大的差距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差距能不能补足？能。为什么呢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 就用这句名号啊，就把我们欠缺的功德都补出来了。这个不可思议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支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才有办法把欠缺的功德通通补足，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补足了。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？因为它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的。啊，相信的没有一个不得度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不相信的就难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能不能在这一生相信这个往生，决定在信心。由此可知，诸佛如来的加持，加持我们信心。啊，让我们真正相信，这一生可以功德圆满。不足之处就是认真念佛。啊，日夜不间断呐。我们想到迎口法师三天三夜分秒必争啊，一秒钟都没有空过啊！啊，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接着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化身菩萨再来的。不是凡人的。啊，他完成注解之后身体不好，带着病做出注解。啊，居住的环境也不好，我去看过。比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差很远。啊，在那种生活状况之下，规定念佛计数的，一天14万声，念了半年。啊，真往生了，这是最后。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，告诉我们念佛要这样的念法啊，这才真正叫念佛人。最极明证一尘了义，究竟方便之妙法，不能信息反而生疑，反而疑报啊，这个现象非常普遍，不但是初学，甚至于老法师都怀疑，都批评啊。所以这个经，我们学多少，统统要把它做出来。为什么？人家都相信。啊，要把它讲透彻，把它讲清楚，自己不如境界讲不出来，自己真正做到的能讲出几分啊，能令一个人真正相信念佛往生净土。大慈菩萨说，你劝两个人往生，功德就超过自己，你能劝到十几个人往生的时候，你就是菩萨再来。你能劝到一百个人往生，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化身来的。这个我们要记住，积功累德，念佛求生啊，帮助别人生信发愿啊，老实念佛，这无量无边的功德， 干什么工作，做什么好事，都比不上这个。啊，这是我学佛63年的经验。啊，我所得到的心得，啊，无与伦比，什么法都没办法跟他相比。啊，任何灾难，这个灌顶法思想，啊，乾隆时代灌的慈云灌顶，我是看他的《观经之旨》，啊，是他的著作。那里面说，所有一切经、一切忏法、一切咒语，通通都做不到的，没办法的。啊，他这个业障太重了，消不掉的。最后还有个办法，一句阿弥陀佛，真诚心持念，通通能消。我们相信，相信，怎么相信？48年，第18愿自由，无逆是我，回谤大臣。啊，到最后能够一念悔改，认错，后不再干。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。啊，这就说明了他超越一切法。啊，一切法达不到的才可以达到，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决定不能疏忽，决定不可以空过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